整罐的咖啡拿起来，用汤匙这样咬着嚼嚼吞下去啊。然后那个吃法，听说在我们现在那个医学检测，会觉得这个量的咖啡足以致命啊。可是甚至我妈也好好的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所以孕妇吃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啊，那上天在管呢。那这个，所以呢，黄连解胎毒呢，跟甘草解胎毒的效果是差不多的，就出生以后就用就好了。所以基本上要解胎毒，没有必要在出生以前那个妈妈把自己当做盾牌这样拼命吞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在怀孕期间吃黄连的记载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中国人呢认为说，怀孕的每一个月它是不同的脏在管的。比如说像《金匮要略》里面有一个说什么怀孕七月啦，什么脾脏没有养好啦，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在里面。后来妇科就发展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，那这个认为，那他们就认为说，怀孕的第三个月啊，是心经在固这个胎儿的。那心经万一火太大的话，会让这个胎儿不安定，容易流产。那为了预防心经火太大，在到第三个月之前的倒数十天，如果你法到这个孕妇她的心火有旺的话呢，那你就要给她用黄连做成绿豆大的小药丸，每次吃的重量只有3分到8分啊，就是很少。然后喝的时候还要用陈皮半夏汤来吞，就是什么陈皮、茯苓、半夏各一钱啊。那肥的人要半夏要炒黄，再加一片姜啊，然后再加九制黄芩、止咳、紫苏各8分，炙甘草5分，这样煮的一个比较调理脾胃的汤剂啊，去吞那个一点点的黄连丸，而吞的时间就只有3个月的倒数十天，吞到3个月整这样子而已。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有心火太旺的现象，用这个方法来退心火、安定你的胎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这样子的安胎法怎么会变成说从怀孕开始这样一直吞到生出来？那个时候古时候讲的那些什么你只能够吞那10天，其他日子都不可以吞，这些话都变屁话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现在有些啊，就是保养的那么仔细哦，然后吞一些有的没的哦，胆子还真大哦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所以关于黄连呢，就是政客跟闲话啊，那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今天比较晚下课，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呢来讲议案哈，然后以及伤害论其他的条文。不晓得来不来得及啊，你们就是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感冒啊，我还没教麻黄汤，你们顶得住吗？麻黄汤很简单啦，就是会觉得好冷好冷，然后身上会有酸痛，然后流不出汗啊，然后脉是又浮又紧的啊。如果不浮不紧，那可能是少阴病，不是麻黄汤症啊，就这样子。那大家自己啊，不妨参考看看。自惭鬼混，这个礼拜六准备功课， 下次过了啊。 我的运气过到已经。我